衣更愁起，听出更鼓正敲，心儿懊恼，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华，进羊羔真美酒，笙歌聒噪，如今寂寥荒殿里，只好醉村牢，又怕酒淡愁浓也，怎把愁肠扫。二更凄凉，二更时辗转愁，梦儿难救，想当初睡牙床，锦绣亲愁，如今炉未围，土未炕，寒风入友，碧川寒月冷，眼浅夜穷愁，可怜满枕凄凉也，重启绕房走。三更飘零，夜江中鼓咚咚，更罗散下，梦才成又惊醒，无限皆呀，想当初是清朝，谁人不敬，九卿称晚辈，宰相为死牙，如今逝去时衰也，零落如飘草。四更无望，城楼上敲四鼓，星移斗转，思量起当日里莽遇朝天，如今别龙楼辞凤阁，凄凄孤馆，鸡声茅店里，月影草桥烟，真个目断长途也，一望一回远。五更荒凉，闹嚷嚷人催起，五更天气正寒冬，风凛冽，霜伏征衣，更何人笑殷勤，寒温彼此，随行的是寒月影，吆喝的是马声嘶，似这般荒凉也，真个不如死。五更已到，曲终断魂。多年后啊，这个史学家纪六奇呢，在他这个书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，但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呢，是有争议的。就史学研究而言，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，但我相信呢，在那个夜晚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，因为历史除了正襟危坐、一丝不苟外，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、算算总账。那么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啊，据说是何介甫的秀才，之前呢为图嘴痛快，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，被人告发前途尽没，于是编曲一首等候于此，不计旧恶，当期送终。但在那天夜里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，而是他的一生。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华，想当初是清朝，谁人不敬，如今寂寥荒殿里，只好醉村牢，如今逝去时衰也，零落如飘草。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，当无赖时啊，他强迫母亲改嫁，卖掉女儿，当太监时他抢夺朋友的情人，出卖自己的恩人，九千九百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，把铁钉钉入杨莲的脑门，把东林党赶尽杀绝，他没有信仰，没有畏惧，没有顾忌，然而天道是存在的。四十年后，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这所破屋里，这里距离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。现在他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，我认为啊，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腾，因为得到后再失去，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， 魏公公费尽心机在成功的路上呢一路狂奔，最终却发现是他娘的折返跑。死这般荒凉无言，真个不如死啊，那就死了吧。魏忠贤找到了布袋，搭在了房梁上，伸进了自己的脖子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天道有常，或因人事而迟，然终不悟。魏忠贤的心腹李朝卿梦中醒来啊，发现魏忠贤已经死了，绝望之中呢自缢而亡。在魏忠贤的一千多陪同人员、几千朝廷死党里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。得知魏忠贤死讯后，一千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，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，四散奔逃而去。魏公公死了，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啊！别看今天闹得欢，当心将来拉清单。小兵张嘎，这个清单上第一个人自然是寇氏，虽然他已经离宫，但崇祯下令又把他拎了进来。进来后先审，但客氏呢为人极其阴毒，窃以刷泼闻名，问什么都骂回去，于是换人，换了个太监审，而且和魏忠贤有仇啊，估计也是专门找来的。由于不算男人，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，加上没文化，不会吵架，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。这个客氏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呀，一打就服啊，害死后妃，让皇后流产，找孕妇入宫，冒充皇子，出主意害人，等等等等，通通交代，只求别打。但那位太监似乎心里有点问题，坦白交代还打，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。口供报上来了，崇祯十分震惊，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个说法，客氏呢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，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，这种死法没准还算痛快点。客氏死后，他的儿子被处斩，全家被发配，按身份牌下一个应该是崔成秀。但是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，自觉到死得比魏公公还要早。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后，崔成秀下令准备一桌酒席开饭。吃饭的方式很特别，和韦小宝一样，他把自己的大小老婆呀都拉出来，搞了个团聚，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，然后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，那可都是古董啊，砸，吃一口砸一个，吃完砸完就开始哭，哭好了就上吊了。按日期推算呢，这一天魏忠贤正在赶往阜成县的路上。兄弟先走一步，消息传到京城，崇祯非常气愤，老子没让你死你就敢死，随即批示随死上有余辜，论罪。经过刑部商议，崔成秀应该斩首，虽然人已经死了不要紧，有办法。于是刚死不久的崔成秀又被挖了出来，被斩首示众。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，杀不杀那是个态度问题。接下来就是抄家呀，窝不做的崔成秀终于为人民做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由于他多年来勤奋地贪污受贿，存了很多钱，除动产外还有不动产，光房子就有几千间，等同于替国家攒钱，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。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，崔成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。以此为基准，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氏接待标准应参照。所以魏忠贤和客氏被翻了出来，客氏的尸体斩首，所谓死无全尸，魏忠贤呢惨了点，按崇祯的意见处理，挖出来后剐了，死后凌迟，搁了几千刀。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。 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，小鬼认不出他，但教育意义是巨大的。在残缺的尸体面前，明代有史以来最大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。接下来的场景啊，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。魏忠贤得势的时候，无数人前来投奔，上至六部尚书、大学士，下到地方知府知县，能拉上关系就是千恩万谢。现在而今眼目下没办法了，能撤就撤，不能撤就推。比如蓟辽总督严明泰有一项绝技，修生祠。据我统计啊，他修的生祠呢有十余个，遍布京城一带，有的还修到了关外，估计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。仅凭此绝活，当年很是风光，现在麻烦了，追查阉党头一个就查生祠，谁让修的，谁出的钱，这生祠上都刻着呢，跑都跑不掉。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啊，这个严总督上书进行了耐心的说明，虽说生祠很多，但还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肇修的，通州的生祠是御史梁梦环修的，这些人呢都是我的下级，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，监督不够是有的，检讨是可以的，撤职坐牢是不可以的。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，本来是一穷孩子，卖力捧魏公公，希望能够混碗饭吃，当年也是风光一时啊，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都争相支持他，陆先生本人呢也颇为得意。然而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，魏公公刚走就翻了脸，马上上书表示国子监本于魏忠贤势不两立，除了陆万龄这种败类，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，将他立即开除出校。据统计，自天启七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，几个月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，各地奏书纷至沓来，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。这些奏书字迹相当工整，包装相当精美，内容相当扯淡，上来就是痛骂魏忠贤，痛骂阉党，顺便呢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，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很愤怒，跟我不相干。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，我不是阉党，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效果很明显，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，崇祯毫无动静，除客氏崔成秀外，大家过得还都不错。事实上当时的朝廷、大学士、六部尚书、督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有阉党掌握，所谓法不责众，大家都有份儿，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？把我们都抓了，找谁帮你干活呢？所以在阉党同志们看来呀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该怎么活还怎么活，这个看法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，而崇祯属于少数派。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呢比较简单，就四个字，斩草除根。所谓法不责众，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，因为他的祖宗有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。比如朱元璋胡惟庸案件，报上来同党一万人杀，两万人杀杀，三万人杀杀杀，无非多说几个杀字不费劲儿。时代进步了，社会文明，道理还一样。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，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，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，全是就全撤。大明没你们就不赚了吗？这年头看门的狗难找，想当官的人有的是，谁怕谁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上述奏书内容雷同， 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，他不但看了，而且还保存下来。很简单呐、真没事儿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。原本找不着阉党，照着奏书抓人，贼准。11月底，准备工作就绪，是正式动手。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，比如他侄子魏良清，屁都不懂的蠢人呐，也封到了公爵了，宁国公。还有客氏的儿子侯国兴，锦衣卫都指挥使，通通的拉出去剁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他的亲信太监，毕竟大家呢生理结构相似，且狼狈为奸，算半个亲戚，优先处理。这波人总共有四，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、秉笔太监李永贞、李朝钦、刘若愚。作为头等罪犯呢、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，可到最后啊，却只死了两个，杀了一个。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，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，并非他杀，算自杀。威被他杀的是李永贞。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，早在9月底呢，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，他就闻出了风声，连班都不上了，开始啊在家修碉堡，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，只留小洞送饭，每天窝在里头，打死也不出头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。直到10月底，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，顿时大喜，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。刚高兴几天，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，慌了，再修碉堡也没用啊。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，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，他拿出10余万两银子，哎呀，以当时的市价呀，和人民币呀，6000万至8000万呢，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，包括徐英元和王体乾，这俩人都收了。不久后啊，他得到了消息，徐英元被崇祯免了，而王体乾被他卖了。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啊，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。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，害死王安，迫害东林党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，是阉党的首脑人物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，却惊奇地发现，以他的丰功劣绩，竟然只排7等。这个前后呢，共有8等啊。罪名是产妇拥戴，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。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英元光说了几句话，定罪比他还高5等。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，王体乾叛变了。据史料分析啊，王体乾可能是很早就起义了，所以一直以来呢，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、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啊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下了，所以他前照收，状照高，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。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。跑吧，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？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。这位仁兄啊，应该是最有死相的。早年呢，加入阉党，一直是心腹，坏事全干过，不是卧底，不是叛徒，坦白交代，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，不死是不可能的。可他没死，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，但这个人有个特点，能写。在此之前呢，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，换句话说，他算是一个技术人员，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，所以呢，崇祯把他留了下来，写交代材料。刘太监呢，很敬业呀，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。他所写的《拙中志》，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。只要仔细阅读《水浒传》呢，就会发现，梁山好汉们招安后，宋江死了，最能打的李逵死了，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，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，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。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。处理完人妖后，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，主要是五虎和五彪。五虎是文臣，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啊，兵部尚书崔成秀，原兵部尚书田吉，工部尚书吴春夫，太常寺卿倪文焕，副都御史李谢龙。五彪是五官，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，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徐显纯，都督同知崔应元，右都督孙云鹤，锦衣卫佥事杨环。关于这十个人呢，就不多说了，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，比如田尔庚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，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，而徐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连脑门，用今天的话说呀，足够枪毙几个来回了。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，民愤极大，崇祯下令将其逮捕，送交司法部门处理。经刑部东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，结果如下：崔成秀已死，不再追究。其他九人中，田尔庚、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连、左光斗等人的罪行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，剩余七人免官为民，就此结案。这份判决啊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：恬不知耻。崇祯很不满意，随即下令再审。皇帝表态不敢怠慢呐、啊，经过再次认真仔细的审讯，重新定罪如下：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，田尔庚、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，关入监狱，其余七人全部充军，充军地点是离其住所最近的卫所。鉴于群众有反映，以上几个有贪污罪行，为显示威严，震慑罪犯，同时处以大额罚款，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，吴春夫3000两，李谢龙、田吉各1000两，结案。报上去后，崇祯怒了，拿钉子钉耳朵，打碎全身肋骨。是过失致人死亡，贪了这么多年，只罚5000、3000，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？更奇怪的是，案子都判了，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，比如田吉，每天呢还出去遛弯，十分逍遥。其实案子审成这样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，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。苏茂相是阉党，曹思成也是阉党，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。愤怒之余，崇祯换人了，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。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，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，说自己啊能力有限，无法承担任务。很不凑巧，王永光同志 虽然不是阉党，也不想得罪阉党。按苏茂相、曹思成、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，形势是很好的。朝廷内外都是阉党，案子没人敢审，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，实在不行就判田二庚和徐显纯死刑，其他的人呢，能放就放，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。没错啊，司法部长、监察部长、人事部长都不审，那就只有皇帝审。几天后，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。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，田吉杀，吴春夫杀，倪文焕杀，田尔庚杀，徐显纯杀，崔英元杀，孙云鹤杀，杨环杀，李谢龙杀。崔成秀已死，挖出来戮尸。以上十人全部抄家，没收全部财产。什么过失致人死亡，什么辱狱，什么充军，还他娘就近，什么追赃五千两，都去死吧。曹思成、苏茂相等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，打算说两句，才发现呢，原来崇祯呢还没说完。左都御史曹思成，阉党，免职查办；刑部尚书苏茂相，免职。跟我玩啊，玩死你们！随即，崇祯下令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，大学士韩况、乾隆熙主办此案，务必追究到底，宁可抓错，不可放过。挑出上边这几个人办事儿，也算煞费苦心了。乔允生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，韩况这种老牌东林党，不往死里整，实在对不起自己呀、啊，彻底扫荡，一个不留。几天过去，经过清查，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，共计50多人，成果极其丰硕。然而这一次，崇祯先是更为愤怒，他当即召集内阁，严厉训斥：人还不够数，老实点儿。 大臣们都很诧异啊，都50多了还不够吗？那既然皇帝说不够，那就再捞几个吧。 第二天呢，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，这次是60几个，该满意了吧？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，一拍桌子：人数不对，再敢糊弄我，以抗旨论处。 崇祯是正确的， 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他了。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，且皇帝支持，但阉党人数太多，毕竟是得罪人的事儿。阉党也好，东林党也罢，不过混碗饭吃，何必呢？不管了，接着糊弄。我们是外臣，宫内的人事我们并不清楚啊。崇祯冷笑了一声：我看你们不是不知道啊，是怕得罪人吧？怪事儿，真是怪事儿啊！这个崇祯初来乍到，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？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，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，扔到阁臣面前，说道：看看吧。打开包裹那一刻，大臣们明白了，这次赖都赖不掉了。包裹里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勾结的奏书，很明显呐，崇祯不但看过，还数过，混不过去，只能玩命干了。 就这样，自天启7年12月一直到崇祯元年3月，足足折腾了4个月，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。 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，分为8等，特等奖得主2人：魏忠贤，客氏，罪名首逆，处理凌迟；1等奖得主6人，以崔成秀为首，罪名首逆同谋，处理斩首；2等奖得主19人，罪名解交进士，处理秋后处决；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，罪名解交进士次等，处理流放。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35人，五等奖得主16人，六等奖得主128人，七等奖得主44人，各获得充军、有期徒刑、免职等奖励。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有俭同志公证有效。对此名单呐、很多史书都颇有微词，说是人没抓够，放跑了某些阉党，讲这种话的人呐、脑袋是有点问题的。我算了一下，当时朝廷的编制6部只有1个部长，2个副部长，每个部有4个司，每个司司长1人，副司长1人，处长2人，还有大衙门、督察院、嘉庆御史才150人，其余部门人数更少，总共啊，没算地方政府的，大致不超过800人，人就这么多，一下子跑走260多，还不算多。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，毕竟为公公当政，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。现在换了领导，承认了错误，也就拉倒吧。然而崇祯不肯拉倒，不止他不肯，某些人也不肯。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。大家在朝廷里平日你来我往，难免有点过节，现在比在手上，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，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，难免有点说不过去。比如大学士韩况清查阉党毫不积极，整人倒是不含糊，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，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，写进去。更搞笑的是，由于人多文书多，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，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，竟然被继承了东林党，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，只能认倒霉。此外呀、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，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，屁官都不是，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，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2等，跟五彪五虎一起被拉出去砍了。那位第一个上书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元，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3等，拉去充军。而在暗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义、杨所修也没能跑掉，根据情节啊，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，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，有皇帝特批6等奖，判处有期徒刑，免官为民。 总体说来呀、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，但是相当凑合，弘扬了正气，恶人整了恶人，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，史称钦定逆案。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，没有仇，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，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。但某些人就不同了，干掉是不够的，死了的人挫骨扬灰，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啊。黄宗羲就是这些人中的优秀代表。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，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啊，不但精通儒学，还精通数学、天文。据说呀，这个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被称为300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，与顾炎武、王夫之并称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，他经过研究发现，每次农业税法调整，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，无论动机如何善良，最终啊都导致税收增加，农民负担加重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怎么变，最终都是家。这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，命名为黄宗羲定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，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，打破了这个怪圈，善莫大焉。但这4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，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。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徐显纯，要找人作证，就找来了黄宗羲。哎，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。徐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，还真是有余辜，拿锤子砸人的肋骨，用钉子钉人的耳朵，钉人的脑袋，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，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。此人向来冷酷无情，没人敢惹，杨莲如此强硬，许先生毫不怯场，敢啃硬骨头，亲自上阵，很有几分硬汉色彩。但让人失望的是，轮到这位变态硬汉注意，当场就尿了，立刻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。他完全没有之前杨莲的骨气，别说拿钉子钉脑门啊，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，真是窝囊死啊。值得庆幸的是啊，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，至少比徐显纯的时候文明，打是打，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。照此情形啊，审完后一刀了事儿，算是便宜了的。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审讯开始，先传徐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英元，然后传黄宗羲。黄宗羲上堂，看见仇人倒不生气啊，表现得相当平静，回话作证，整套程序走完，人不走。大家很奇怪啊，都看着他。别急，先不走，好戏刚刚开场。黄宗羲来的时候，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，还带了一件东西，锥子。审讯完毕，他二话不说，操起锥子就奔徐显纯来了。这一刻，徐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，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答案是一声惨叫，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手持锥子疯狂地朝徐显纯身上戳。而徐显纯也不愧是孬种本色，当场求饶，并满地打滚，开始放声惨叫。徐先生之所以大叫啊，是有如意算盘的。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？答案是能。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，没有一个人动手，也没有人上前阻拦，大家都很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。黄宗羲不停地扎，徐显纯不停地喊，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，你喊吧，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因为所有人都记得呀，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莲的耳朵和脑门，那时没有人阻拦他。但形势开始变化了，徐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鲜血横流，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。如此下去，徐先生被扎死，黄宗羲是过瘾了，黑锅得大家背。于是徐显纯被拉走，黄宗羲被拉开，他的锥子也被没收。审完了，仇报了，气出了，该消停了。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转过头又奔着崔英元去。其实这次审讯呢，崔英元是陪审，无奈碰上了黄恶棍，虽然没挨锥子，却被一顿拳打脚踢，鼻青脸肿。到此境地，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，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。但黄宗羲打上了瘾，被人拉走之前突然抓住了崔英元的胡子，活生生的拔了下来。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，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。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